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面，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啊。佛慈龙王，若利贪欲，即得成就五种自在。何德为五？以三业自在住根居足故。二财物自在，一切冤贼不得故。三福德自在，随心所欲勿皆备故。这个三条了，前面介绍了，今天我们接着看。四王位自在，真奇妙物皆奉献故。从这里看起，这是世尊对龙王说的。龙王表法的意趣，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在社会上，各个阶层居领导地位的人都有王的意思。说王位自在呢，就是你的社会地位在群众当中领导的地位，你永远会被群众拥护，这就叫自在。群众都能听从于你，你能够任意的发号施令。原因是因为你没有贪欲。你没有贪欲，你的福德了决定是自己一切众生众生言有不拥护之理呢言有不爱戴之理呢，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要知道学习无论我们在社会上是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地位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决定要断贪嗔痴，我们就能够得大自在了。底下两句是真奇妙物皆奉献故。因为得到群众的爱戴，群众有这些珍奇之物，都会供养你去借奉献故供养你，你会不会去享受呢？不会的。怎么知道不会呢？因为你没有贪欲所以大众的供养，用现在的话了，你决定是回馈于社会 啊，你一定啊也同样的布施供养一切众生。因果是循环的，你能供养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必定也要供养你。这个果报无比的殊胜，如果你做一个领导人，你有贪欲，你想得的珍奇宝物啊，自己享受，不肯供养别人，而群众啊，所有的珍奇宝物啊，也都各自藏匿起来了，也不会奉献出来，于是这世间的珍奇宝物都被掩埋了，不能够发挥它的德用，这在佛法里面讲这罪业啊，什么罪业呢？不能够无尽其用啊，社会真正走向繁荣兴旺安和乐利，必定是人尽其才无尽其用啊，这两句话是永远不变的真理啊，人才我们要重视啊，要尽量让他发挥，决定不能障碍，障碍在佛法里面讲得愚痴果报啊，不但是我们自己啊有能力啊，有智慧，不愿意教别人，这叫令法。看到别人有才华、有智慧，去障碍他，啊，不能让他圆满的发挥，这比自己令法的罪过还要严重。佛告诉我们，法布施得聪明智慧呀。啊，那么换一句话说，障碍法施得愚痴果报。啊，因果的定律是真的，是事实真相。啊，佛家常讲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因果何以不空啊？转变不空啊，因会变成果，果又会变成因，因果永远在转变，永远在循环，永远在相续啊，所以从转变、从相续、从循环，它不空。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啊，我们怎样使自己是越转越殊胜？这每个人都期望啊。可是你没想到， 如果只着眼到为自己的殊胜果报，很难得到。应当把念头转过来，像诸佛菩萨一样，啊，念念希求一切众生呢，是愈转愈殊胜。啊，把自己忘掉了，只有众生呢，没有自己。这个就是诸佛菩萨的境界。啊，在其他宗教里面，这一切神明的境界。啊，中国人论神，聪明正直是为神。佛家讲生佛平等，啊，中国古德讲天人合一，啊，人是不是佛，是不是神呢？是的，聪明正直就是，啊，聪明是具足智慧，正德是具足性德了，啊，那么这是从因果循环里面我们见到了无比殊胜的果德。第五种自在，所获之无，过本所求，百倍殊胜。或是你得到的，不是你求的，自自然然得到的，啊，超过你自己的所求，超过太多了。这个百不是一个数字，是形容词。你所获得的福报与你所修求的功德决定相应，啊，佛的功德大，灭度至今三千年了，你看看现在世间人对佛菩萨的奉献，啊，佛菩萨不住世了，要住世那还得了吗？啊，什么原因呢？由于习食不坚济故，啊，坚是坚贪，没有贪心，没有吝啬。对于别人决定没有嫉妒障碍，啊，菩萨念念成人之美呀，啊，这是我们应当学的。那么反看今天世界上，啊，社会人心，啊，大多数坚固执着贪欲，啊，可是我们看到一些人呢，还是有大富大贵。你细细想想，那什么原因？过去生中修积的太厚了，他要能够舍弃贪欲，舍弃奸计， 那就像中国古代历史上我们所看到的，它至少要传个十代二十代啊，非常可惜，过去修的福，这一生搞贪嗔痴，啊，迷失了自性，一代就完了，啊，下一代就没有了。啊，诸位特别去注意。各个阶层领导人，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工商界的领导人，他能传几代？啊，中国过去，啊，帝王的历史上记载的很清楚。都能传十几代呀！啊，他在做帝王的时候，他也修德，他积德，修善嘛，接受圣贤的教诲，啊，做臣子的也懂这个道理，啊，我们同修当中。啊，法隆法师刚刚从苏州回来，在苏州这个地方，大家都晓得范家了，范仲淹范家。啊，这是做臣子啊，啊，他知道利益三多烦恼，他知道利益千令嫉妒。一生当中为国为民，传给他的子子孙孙啊，都效法祖宗啊，他们家一直到今天都不衰啊，代代有贤人出来啊。啊，这印光大师对范家非常赞叹。啊，从事于工商业的，啊，我们看到，所以老字号，啊，也能传几百年，啊，他的生意兴隆啊，他不会失败，啊，原因在哪里呢？没有三毒烦恼，啊，为社会，为众生服务啊。不是为贪利、贪财，不是为这个，啊，是为众生服务的。啊，自己生活能过得去，就非常满足了。啊，多余的都回馈给社会，他这个生意可以绵延，也是绵延很多代。凡是违背圣贤人的教诲，作恶不知道修善，前世福报再大，一生就完了。啊，甚至于还有啊，这一生都保不住。晚年的时候就败了，像我们现在看到公司倒闭了，破产了，那是福之薄者，福厚啊，可以保住他一生，保不住子孙，这是这个道理，我们要细细观察就明白了，才知道是出是法，总不离因果。 啊，那么这是五种自在啊，利贪欲有这么多的好处啊，我们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幕后这一段，若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后成佛时，三界特尊皆恭敬仰。啊，这是学佛的人懂得，不学佛的人，他祈求他的福德了，子子孙孙都能够延续保持，这是世间人的观念。学佛的人的观念呢，这心胸更大了。啊，他回向法界，于是这种善行就变成了信德。啊，信德是没有边际的，没有穷尽的，啊，所以到自己成佛的时候，就同其他诸佛如来一样，啊，三界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在三界教化众生呢，都为一切大众尊敬。啊，这个特尊是特别的尊敬。啊，皆恭敬仰。啊，一切众生尊敬你，供养你，这个是究竟圆满的大福。那么我们现在要问了，什么叫回向？什么叫菩提？啊，因为这一句是因呢，三界特尊皆恭敬仰，那是果报啊！啊，这个因要怎样修？啊，这是我们先前非常关切的。啊，回是玄回，本来我们自己修学的功德。必定是自己获得果报。啊，我们现在回转，我所修集的一切善行业因，我不求个人的果报，希望把这个果报给一切众生，这叫回向。如果这个意思还不能明了，我们举个比喻来说。啊，像农夫啊，种的这些农作物，种的一些稻米。啊，每一天辛勤的耕耘在播种啊。啊，到收成的时候呢，自己不要。啊，给一切贫苦没有粮食吃的这些众生全部供养，收成都给你们，这就是回向的意思。啊，一般人呢，总是我自己留一点多余的才布施，这个不叫回向。啊，这个是我们平常讲的布施供养，回向的时候自己完全不要，全部的供养大众， 那这样一来，那自己没有了怎么办呢？自己有别人自然供养你，而且是你所收获的超过你的所需，你能够布施别人，果报立刻就现前了。所以不可以贪，有贪心的。百分之百的奉献，这是诸佛菩萨。所以人家三界特尊呐、没有人不尊敬，没有人不供养的。自己还要留一点，留百分之一，布施百分之九十九还是不干净。佛在这个经前面呢，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你说我百分之九十九布施供养，还有百分之一留着自己受用，夹杂着毫分不善。这个道理很深的。世间人想不通啊，参不透啊。所以世间人做不到。世间人修善不纯。所以我们常讲啊，善恶混杂，它不是纯善。诸佛菩萨所修的呢，纯善。祖师大德们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所修的纯善。所以果报无比的殊胜，这是我们要觉悟，我们要学习的。好，今天时间到了。